第二節，我哋都係繼續係去探討呢個疫情嘅解決方法啦。咁其中一樣嘢相當有趣，大家即係聽眾一定要留心呢一節啊。就係原來咧，而家你玩 game 咧，對於解決嗰、那個即係去開發嗰個嘅疫苗咧，係有相當之重要嘅貢獻嘅。 咁呢個就邊個打機勁嘅，同我行出嚟啦！而家 咁呢個竟然咧就喺Scientific American 入邊 ，America 入邊咧就已經有一個咁嘅，之前已經有講過，就係話咧，佢哋以前曾經試過咧，就係用呢個HIV 即係艾滋病嗰個疫苗咧，係透過打機啊，係去嘗試去解決嘅嚇。咁嗱，你就要解釋一下，即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啊？ 其實咁嘅，大家咧即係去其實諗下一個問題，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嘅。你點能夠去解拆到呢一個嘅病毒嚇？咁、我哋嘅身體去砌一啲抗體出嚟，啲抗體可以黐實隻病毒咁，然之後去瓦解佢咁嘅樣啦。咁其實就係嗰、那個抗體同埋甚至藥物同埋個病毒本身嘅關係咧，就好似一個鎖匙同一把鎖嘅關係。咁其實呢個病毒本身啊，佢對於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佢係一條有毒嘅鎖匙咁嘅樣嚇。佢自己本身身體上面都有一啲嘅即係個病毒嘅外殼，有一啲嘅蛋白質嘅結構，係可以黐住喺我哋身體嘅細胞上面，甚至乎打開咗我哋細胞嗰道門，就令到個病毒可以將自己嘅 RNA 擺落去嚟俘虜咗呢一個細胞。咁即係其實我哋呢一個病毒又咁啱係一個咧可以打開我哋身體細胞嘅一個嘅鎖匙。咁所以我哋而家希望揾到我哋免疫力發展到一個鎖匙，或者咧就係呢一個嘅藥物幫我哋成為一條鎖匙，就係去搶先去消滅咗、撬開咗呢個咁樣嘅病毒。咁但係你要揾啱個鎖匙啊，個鎖匙瓦要啱。咁我哋平時入鎖匙個鎖匙瓦咧，你可以想象就只不過係一個最簡單嗰啲鎖匙，就係一個一維嘅鎖匙嚟嘅啫。即係你如果喺街而家喺街度配鎖匙，仲係6-7元可以配咗一條嗰啲咧，基本上就係、是。即係一條嘢上面有啲凹凹凸凸嘅瓦，咁基本上又係一個差唔多係一維嘅形狀嘅啫。咁當然啦，可能個鎖匙個面本身都有啲坑，咁呢個構成另外一種嘅資訊啦。咁另外有啲複雜啲嘅鎖匙，可能就係、是會係由個平面凹凸嘅形狀都決定係一個二維嘅一個二維嘅密碼嚟嘅，你可以想象。咁當然啦，更加複雜嘅鎖匙去到嗰個電子嘅層次，就係一個虛擬世界咁樣。咁而家咧，我哋呢、這個抗體同病毒或者係藥物同病毒之間嘅關係咧，其實就係一個三維嘅鎖匙嚟嘅。你有嚿個形狀凹凹凸凸一嚿嘢，係咪可以咁啱砌到上去個病毒嘅呢一個部分，從而令到我可以攬住咗呢個部分，令到佢冇咗功能，甚至乎攬咗之後再做其他嘢，係幫手切開咗佢，令到呢個病毒瓦解咗咧？咁我哋就希望而家想揾一個啱形狀嘅一個三維嘅鎖匙嚟去幫我哋去克服呢一個嘅病毒咯。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絕對係一個咧，即係所謂有個粒，你去揾個啱嘅突嘅一個咁樣嘅問題， 同我哋砌 puzzle 係一樣原理啫嘛。 同砌 puzzle 差唔多，咁而且仲要係一個三維嘅 puzzle。你好希望就係呢一嚿好複雜烏哩馬叉形狀嘅嘢咧，可以揾到另外一嚿咧，嗰個上邊嘅粒粒突突啲物體啱啱好可以咧，咁啱得咁巧一個粒一個突咁吸曬落去咧，咁就係一個最理想嘅形狀啦。咁由於咧呢一個咁嘅遊戲係喺呢一個分子層面發生，一個病毒咁細嘅分子層面發生，然後佢你俾你嘅上面嘅物料同埋個積木嗰個形狀亦都係千變萬化嘅。上面啲嘢咧，佢唔係話好似一粒 LEGO 咁樣，即係隻隻角都90度，然之後咧就你只不過係符合咗某一個面就得。但係而家最麻煩就係佢好多彎彎斜斜、粒粒突突啊，上面有唔同嘅化學鍵，有啲你擺得埋去，但係佢未必能夠互相吸引啊。即係有一種種呢啲咁樣問題嘅，能唔能夠你揾到個啱嘅形狀，係令到揾到兩件嘢係真係好完美地結合埋一齊嘅咧？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咯。咁而且就係話咧，成個病毒本身咧，佢唔同嘅面啊，唔同嘅部分咧，其實都會對應唔同嘅功能嘅。其中有一個可能係其中有一個部分係特別係同佢個繁殖係有關嘅，我就想嗱嗱聲將佢吸住佢。吸住咗佢之後咧，佢成個粒病毒咧，搣唔甩我哋呢一個咁樣嘅蛋白質，呢一個咁嘅藥物，咁於是乎佢再黐向我哋嘅細胞嘅時候咧，佢就無法複製啦。即係而家我哋好希望就係、是、即係真係揾到 有嚿好似鎖匙咁嘅嘢，佢未必係破壞，但係起碼能夠幫我阻斷咗呢個病毒本身個複製嘅機制咧。咁所以呢度咧，能如果有人能夠將佢整成為一個可以由視覺感受到嘅智力遊戲咧，咁就係一個可以俾大家 gamer 一齊去玩嘅一樣嘢啦。 啊，咁呢個係寓教育於娛樂嚇。即係如果大家 驚，呢個拯救地球嘅， 拯救地球添啊，唔止 唔娛樂添啊， 係OK 嗱，即係入邊咧，我哋其實呢個原理我哋已經反覆喺呢個節目講過好多次啦。但係我哋覺得因為太重要，所以我哋要即係去不斷去灌輸俾大家。嗱，以我理解咧，其實呢、這個即係譬如話呢個消滅呢個病毒嘅方法，已經係由幾個唔同嘅性質嘅處理嘅形態嘅。以前咧係 biological 嘅。即係譬如我殺咗呢隻菌啦，咁跟住係 chemical 嘅，我令到呢隻菌繁殖唔到。而家呢個 geometrical 或者 physical 即係物理上同埋幾何上去處理呢個問題喎，係咪應該 係 即係用咁嘅概括咗呢個處理嘅方法嘅進展咧？啊， 其實我都會認同嘅。其實咧，我哋冇離開到嗰個生化嘅層次，咁只不過以前所謂生物學上能夠殺到呢隻菌，我哋就冇辦法睇到。在微觀世界裏面他們發生緊什麼事、即譬如你說盤尼西林，我只能夠很整體地看到呢那個有抗生素的位置周圍就沒有菌生得到、於是乎我知道這隻東西是可以抗到菌的、然後這隻東西吃了到人道又可以幫我人抗到菌的，我臨床試完又是 work 的，那它就變成一個、化學物質的一種藥、但是裡面具體那個、嗰、那個化學式啊，後來我亦都知道佢個化學個形狀係點，但係究竟佢有呢個化學形狀係可以點樣去產生一個生化機制嚟去殺到菌咧？咁其實好長時間我哋冇辦法睇清楚嘅、直至到就係我哋真係好清楚嗰個細菌表面結構啊，上面有啲乜嘢嘅蛋白質啊，同埋呢一個嘅藥物本身佢能夠同佢上面邊一個位置產生化學作用，即係所有嘢曝光曬喺顯微世界之下咧，我哋先至叫正正式式將呢個問題咧帶到去一個叫做物理學同埋幾何學嘅領域裏嗰度咯。 係啊。嗱，如果即係用中文嚟講咧，以前咧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家就知其所以然啦。咁但係個處理個方法咧，仍然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個難度就係咩咧？由於呢個即係幾何嘅問題咧，係需要一個相當之大嘅 運算量 嘅。咁而家個問題係咪個超級電腦可以幫到手，定係還是啲重要需要人手去解決咧？ 即係超級電腦，我哋就當然要識得有人去識得去教呢個電腦嚟去試一啲嘅組合，係咪？電腦最叻嘅就係可能幫我哋盲中中去試嘅啫。嗱，你揸住一粒嘢，你唔好理佢 work 唔 work， 你同我咧將佢所有角度扭勻曬，試一砌來睇下砌唔砌到， 嚇 砌到唔砌唔到咧，我俾一啲數學準則你嚟幫你去決定佢砌到定砌唔到。呢個組合試完100萬次之後唔得咧，同我就俾第二隻你再同我又嚟扭扭零零又試1000萬次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呢個係一種好 brutal 嘅方法嚟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即係真係聰明嘅話咧，就可以識得去 program 令到個電腦去有一種運算嘅捷徑啦。即係譬如佢試到某幾個位好似特別係靠近到個答案的時候，就特別喺嗰個大約嗰個角度附近就再扭多幾扭，集中啲去試多啲啦。咁令到佢縮短個運算時間啦。咁、但係呢個都未去到人工智能嘅層次嘅。人工智能嘅層次就係講緊就係話，即係。你係經歷咗，即係你真係識得教呢個電腦去學習一下點為之係一個咧更即係可以諗到一個更加即係可能嘅一種嘅組合嚟去砌落去咁，甚至幫我去設計一啲嘅化學物質嚟去砌落去呢個病毒嗰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無論係咩 approach 都好啦，嗰需要個運算量都係即係大嘅。咁起碼就係大到個地步，就係話唔係並唔係我哋而家呢個實際個時間可以真係可以等得到啦。嗱、咁其實講離題少少啊，其實我哋講喺嗰個發現上帝粒子嘅時候咧，我哋係揾到上帝粒子俾出嚟嘅信號，但係具體上喺個粒子加速器入邊咧，邊一個嘅反應，邊一個嘅粒子對撞反應係對應產生到呢個希格斯波式子咧，我哋其實係一路好耐時間未揾到嘅。咁你就要因為嗰個數據量太大，你就交個電腦慢慢揾咯。 但係個電腦一路揾未揾得切嘅時候，未仲係掃緊頭嗰橛，未掃到尾嗰橛嘅時候咧，佢都將嗰個數據庫開出嚟俾啲人去尋寶去尋寶嘅，即係你都可以一齊幫手揾。咁但係後來我哋能夠發展到啲人工智能嘅方法咧，我哋好快可以揾得到出嚟，真係有幾個嘅粒子對撞反應係對應產生到呢個上帝粒子嘅。咁而家咧，其實我哋面對嘅情形都係差唔多啦。那個運算個需要的量很大，我哋想等兩三年才有結果。咁我哋就不如啦，將人同埋人面前嘅嗰部電腦嗰啲運算量咧，都收集落嚟。咁所以咧就點解有呢個叫 folded 嚇，即係嗰個 fold 就係摺疊嘅意思啦。folded 即係摺疊佢嚇呢一個咁樣嘅網站走咗出嚟。咁佢直接就係佢就背後就呢一個團隊咧。就直接係將呢一個咁樣嘅研究藥物嘅呢一個生化砌圖問題咧，就將佢整成咗一個好似拼圖智力遊戲咁嘅樣咧，就俾大家都可以去玩噶啦。無論你係用 Windows、用 Mac， 亦或係用 Linux 咧，你都可以 download 呢一個咁樣嘅遊戲。那個遊戲仲要分咧幾個 level 嘅。你開頭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咧，你玩個 easy 啲嘅 level。到你已經熟習咗個遊戲嘅時候咧，你就玩一啲難啲嘅 level。咁最後我諗就係挑打大佬咧，就係挑戰呢一個武漢肺炎病毒啦。咁當然，如果你能夠即係電腦可能一路都試緊，但係你可以快到，即係你可以聰明到一個地步，電腦都未試到嗰個位嘅時候，你已經有個靈感可以試到個啱嘅咧，咁我恭喜你啦，你未必有很好好嘅獎品，但係你會得到舉世認同拯救嘅地球。 哦，呢、這個值得攞諾貝爾嘅醫學獎㗎啦。 因為咁嘅，因為如果當你砌到一個咧電腦上認可係一個能夠含得到落去武漢肺炎嗰個專係主管繁殖功能嗰部分嘅嗰個結構嘅話咧、研究人員就會即刻將你嘅結構攞出嚟睇一睇。如果都真係再睇一次，覺得咧喺嗰個生物化學上係非常合理嘅話咧，就會將佢製成為藥物或者疫苗嘅藍本。咁然後就當然下一步就係去到臨床使用嗰個階段啦。咁你能夠俾得到呢個咁嘅橋出嚟咧，係非常即係會係一個對成我真係去講到真係拯救地球啦，拯救人類啦，非常大貢獻嘅。我都要即係深深地向即係要下跪鞠躬啊！即係邊個 一定係致敬，而且呢個同佢嗰個人生經驗冇乜關係嘅。呢個係好純粹直覺嘅一個。即係你自己 可能係一個好年輕嘅數學天才，即係都嚇、啊，即係整到都唔奇嚇，即係講到，即係講到明先啦。真係如果邊個能夠咁樣即係砌得到嘅，我諗即係不分種族、不分年齡嚇、啊，即係不分任何立場，都係值得舉世嘅尊重嘅呢樣嘢。 嗱、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後邊我喺鏡頭上面即係俾大家睇呢個 Fold 呢個網站啦。咁你可以入去試嘅嚇。 咁其實就再補充多點就係咧，其實佢哋而家咧已經好多人真係開始玩緊呢樣嘢噶啦。咁你玩嘅時候，你亦都需要用到自己個電腦嚟去運算啦。其實佢哋而家搜集到嘅參加者集結到出嚟嘅運算量咧，已經係超越咗咧而家嗰個世界最高性能嗰部超級電腦，即係 IBM 嗰部 Summit 嚇、就佢個運算量係咧每秒20億億次。嘅運算量，我哋大搜集到運算量咧，比起呢個世界第一超級電腦咧，仲要大兩倍。即係其實嗰個嘅唔好睇小每人嗰種微小嘅力量，原來匯集起上嚟咧，好輕易地超越咗我哋而家最大嘅超級電腦。所以你繼續咁樣，大家積極參與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係人類係可以快過電腦去超級電腦去揾到個答案嘅。我相信。 咁呢個亦都證明到一樣嘢，就係智力係可以 accumulate 嘅，即係大家可以累積同埋可以將佢集合埋一齊，變成一個好龐大嘅思想系統啦嚇。嗱咁如果譬如話呢個成功咗之後咧。即係以後咪會大量呢啲方，即係類似嘅方法去處理嗰、那個病毒嘅疫苗同埋藥物開發嘅即係情況嘅。 嗱呢個就唔敢講啦。你今次就因為隻病咁勁，你先可以咁容易動員到咁多人啦嚇。咁但係未來嚟講咧，好多時嗰、那個我都願意相信咧，超級電腦去參與呢一個疫苗嘅開發或者藥物嘅開發咧，都會係變得越嚟越重要咯。咁我都願意相信就係話，無論你本身係做開。藥劑嘅，亦或你本身係純粹係一個學做人工智能嘅人，或者係純粹係一個物理學或者係數學嘅人， 將你的知識匯集起上嚟嘅時候咧，我諗呢一類嘅知識係會得到好即係相當大嘅重視咯。 簡單嚟講，就藥廠遲啲就會發展人工智能同埋請啲人打 game 嘅，就去做藥廠啊嚇，呢個就是新發展嚟嘅。我哋第二節要結束，我哋第三節再翻嚟啊。